院感防控培训和指导。第三，开展整治小诊所、打击黑诊所专项行动，通过联防联动、明察暗访、一对一定点督导等形式，对辖区内黑诊所严厉打击，对小诊所严格检查，对存在隐患的小诊所及时关停、近期通报，坚决堵牢防控漏洞。三是全面加强社会面防控，全区各公交场站、市场商超、酒店餐馆、公园景区等场所，严格落实佩戴口罩、测温验码、预约限流、环境消杀等防疫要求。酒店、宾馆、民宿严格核查入住人员健康码、行程码，对有异常的拒绝入住，并第一时间上报属地街镇管控。针对群众性活动多、人员流动性大的火车站、长途客运站、公交地铁等重点场站点位，每周坚持开展疫情防控督导检查，严格落实安检、扫码、查验等流程，以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为核心，建立辖区交通枢纽应急响应机制，主动配合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开展火车站人员与环境的核酸采样监测，每月组织对辖区大型冷库、批发市场、客运站等重点场所环境和人员抽样监测，加强商务楼宇疫情防控，恢复双楼长工作机制，加强重点人员排查，严防风险人员进入复产复工场所，聚焦一老一小九类重点人群，加大宣传动员力度，提升疫苗接种率，降低脱漏率，及时发布疫情相关信息，引导群众非必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不到中高风险地区，提醒群众做好自我防护，全面提升全社会防控意识。四是严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坚决执行入境人员14+7健康管理措施，规范做好全流程闭环管理，全面加强集中隔离点规范管理，压紧压实各环节管控责任，定期开展人员、环境采样和检测工作，加快推进集中隔离点储备，提前备足隔离房间。作为承担全市农副产品供应保障的重要区域，紧盯冷链食品疫情防控重要环节，积极开展全区冷库专项整治，完善大型批发市场内部管理，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推进进口冷链食品在追溯平台信息上传及风险监测全覆盖，及时处置冷链食品疫情公共安全事件，实现冷链食品疫情防控闭环管理，全力保障和满足辖区百姓以及北京市百姓的生活需求。截至8月2日，我区各类经营主体已在北京冷链食品追溯平台注册审核通过了2881户。2021年开展市场领域常态化监测预警核酸检测23.5万件，其中从业人员采样12.2万件，环境采样6.9万件，货品采样4.4万件，结果均为阴性。下一步，丰台区将继续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严格落实四方责任，全力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阵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谢谢大家。 谢谢丰台区副区长张杰的介绍，下面有请密云区副区长马春秀介绍做好疫情防控的经验做法。 稍后是来自于密云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马春秀的介绍。 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密云区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健康安全放在首位，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区委区政府坚持高位统筹，牢牢守住538+ N 天无报告病例的抗疫成果，为守护首都安全贡献密云力量。一，严字当头，从严从紧压实四方责任。一是迅速启动指挥部每日会商协调机制， 在境外关联本土疫情发生后，指挥部一办十七组从常态化运行模式迅速转换到应急响应状态，启动日调度工作机制，每日研判疫情形势，每日检验风险人员管控情况，全面强化管控措施。二是严格执行非必要不出京、返京报备检查措施，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原则，严格进出京管理，第一时间调整人员管理政策，要求全区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区，确需前往的需由所在单位严格审批管理，落实谁申请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要求，返京后需立即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后方可返岗工作，没有特殊情况原则上不离密。三是全面加强各行业各领域疫情防控落实检查，严格各行业管控措施，紧盯中高风险地区变化，各行业监管组、复产复工组全面启动每日执法检查机制，严格督促单位企业常态防控、人员排查、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措施，着重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持续开展督导检查，加强农村地区七小门店、公共活动场所管理，严防聚集性疫情发生。四是快速启动直际问责通报机制，迅速激活疫情防控监督机制，以推动各项疫情防控部署措施落地见效为出发点，发挥督查组作用，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从严从实从细督促整改，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甚至拒不整改的，从严追责问责。二，快字为要，坚持切断疫情传染渠道。一是坚持落位查人不过夜，区公安分局、区卫健委、区疾控中心三支力量组成专班，通过大数据分析，第一时间对密接者和二级密接人员进行全面筛查，二十四小时内查控到位，真正做到底数摸清、人员摸准、数据真实。二是坚持转运管控不误时，安排三辆负压救护车用于隔离医学观察对象的诊疗保障，流调和转运同步进行，快速准确地对相关人员进行集中隔离，做好查实一人转运一人，确保第一时间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检尽检。三是实施敲门排查不遗漏，持续开展敲门行动、扫街行动，进行地毯式摸排，第一时间主动摸排中高风险返京人员情况，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空白点。四是引导主动申报不放松，综合运用网络和新媒体、村村响广播、电子屏等方式，持续宣传防疫形势、防控措施、防护知识，警示广大群众提升防范意识，自觉遵守各项疫情防控规定。特别是近十四天曾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或与感染者同乘交通工具或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需主动向所在社区工作单位报备，自觉配合落实健康管控措施。三，准上发力，狠抓重点部位、重点人群管控。一是严格规范隔离点管理，目前全区共设区级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三处，入境人员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点一处，在工作人员防护、消毒、废弃物处理等各环节严格把关， 从严落实相关防控指引，加强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和日常监督管理的同时，尽最大能力满足隔离人员生活需求，体现人文关怀。二是持续抓好院感防控，坚持以零感染为标准，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强化预检分诊，第一时间对中高风险地区就诊、住院及陪同人员启动流行病学学史调查，并全部复查核酸。1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立发热哨点，在做好初步筛查和必要诊治的同时，加强与镇村的联动，落实闭环管控。发热门诊严格执行1+3检查要求，加强预约就诊，将预约时段精确到30分钟内，减少扎堆。强化住院管理，患者和陪护入院前全部检查核酸，着重加强对第三方保洁、保安等人员管理及健康监测，确保实现院内无死角、全覆盖。三是强化旅游服务业管控，全面加强全区酒店、宾馆、民宿等行业管理，坚持扫码、测温、登记、验行程等规定动作，压缩调控景区公园人流规模，严格按照60%限流开放，做到能约尽约。四是严督社区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地，督导检查组以4不2职对社区、街道、商超、重点企业、7小门店等开展点位式督查检查，重点检查管控措施落实、疫情防控最新政策落地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以问题督办单的形式督促各镇街及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利的责任人进行约谈。五是加强暑期学校防控，提醒师生和家长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和出现本土病例的城市，凡是假期离京的师生都要及时主动向学校、班主任报告，并通过健康数据天报系统如实上报相关行程，提倡在外师生关注个人健康状况，尽快返京，返京后立即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四、防处着手，加快提升防控保障能力。一是加强隔离管理能力储备，在已启动4家集中隔离点的基础上，统筹辖区资源，储备5家酒店605间房间备用，完善物资保障、人员组织培训等，随时做到随时需要随时启用。二是全面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加强疾控专业队伍建设，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启动应急检测准备，采样队伍准备474人，区级核酸日均检测能力按1:10混样达10万件。三是加快构筑全民免疫屏障，高效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按照区统筹、行业督促、属地组织条块结合的方式，以社区、村、企业为基本单元，网格化、清零方式推进。截至2021年8月2日，全区18岁及以上人群累计接种37.9万人，74.4万剂，第一剂次接种率达到92.34%，全程接种率达89.38%。其中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率为85.25%，位居全市第二。7月26日启动12至17岁人群接种，按照应接尽接、愿接尽接、应快尽快的原则，目前累计接种12,335人，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由于疫情新闻发布会的原因呢，我们节目略微推迟了一会儿开始哈。 哎、 但是我觉得其实呢，对于疫情大家也是非常的关心哈。 嗯、 我们在这儿再一次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记得戴口罩， 戴好口罩，勤洗手，多通风， 没错， 保持一个适当的社交距离。 没错，随着境外关联本土确诊病例的出现，北京的疫情防控也是再一次面临考验。 嗯， 刚刚过去的这个双休日哈，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家商超、商业街区、影院、餐饮店铺，发现时值暑假客流增多，但是部分场所的防疫措施却有一些松懈。 还真是这样、 啊、 前两天呢，我去了一个北京挺时髦的商场、 嗯、 发现他门口的确有人在测温，但那个测温吧多少显得有点应付事儿、 啊、 我那胳膊还没来及伸出来呢、 嗯、 人家那个测温仪就点了一下进去吧。 你那胳膊上戴着套袖，外边还裹着个棉袄，确实不太好伸出来。 没空等我伸出来是吗？ 其实呢，像7月31号，像美哲这样的这个市民，也有一些这样的感受哈。 嗯、 你比如说下午5点多，在宜家四元桥商场，不时能够看到没有戴口罩的顾客。一位坐在沙发上的女士，把这个口罩啊拉到那个下巴那儿。 嗯， 别说哈，据说拉到这儿的时候，女孩显脸瘦， 因为能勒出来一个小微型。 啊，据说是这样，但是他不、 嗯、 关键他不是没有防疫嘛，对不对？ 那是 举着电话跟那说个不停。旁边呢两位没有戴口罩的女士呢，斜倚在沙发上、哎、你看人家姿势多优美，斜倚在沙发上， 那没戴口罩这也不行啊。 对啊，但是你要是说那种四仰八叉那葛优瘫似的躺在沙发上，那就不太优美，是不是、 嗯、有点有碍观瞻哈。 其实这斜倚着也不太优美哈，毕竟是个商场、 嗯、 对吧，老觉得自己跟自己家似的也不太合适。反正这两位女士呢边聊天边休息，在床品区一位没戴口罩的小男孩脱了鞋靠在床上，然后呢开始玩游戏机。 哎呦，还挺休闲， 哎， 加引号的 是吧。旁边的女士也没戴口罩，这还行，是小孩躺床上。 嗯， 我还真见过一些年轻男女哈， 嗯， 躺在床上试那个床啊， 俩人一块上去， 就是试了半天，你到就试完了就下来就完了，嘿，跟那试聊聊天了。 嗯， 哎，现在当然好多了哈，劝劝也行。在记者观察的半个小时里边，没戴口罩的顾客有26位之多。除了顾客不戴口罩，不少室内公共场所所在的测温扫码也有一些疏忽。 这就我刚才说的那种呗。 嗯，没错，你那个就是基本上就让你过去了哈、 嗯。 在位于中关村的某大型超市的地下停车场内，一张桌子上放着测温枪、北京健康宝的二维码，还立着请佩戴口罩的温馨提示。然而桌后的工作人员始终跟那儿低头玩手机。哎，所有的顾客进去之后也没测温。记者3次不扫码进入，这个工作人员都没有进行阻拦。 所以这个测温枪啊、二维码啊、 嗯、 彻头彻尾的成了摆设。 哎，形同虚设哈。那么在临展购物广场停车场内，负责值守的一位工作人员旁边也是摆着一个二维码。记者没扫码径直通过，工作人员也没有拦。那么停车场的电梯旁边循环播放着顾客您好，请您佩戴好口罩，配合工作人员扫码测温，谢谢配合，这样的提示。 嗯， 然而四周也没有扫码测温的工作人员。 哎呀， 大型商场的防疫措施相对于街边店面而言呢，规范其实挺多的。 嗯， 但是部分商场存在着就像美哲一样 啊、哦、 随缘 哦， 随缘检查健康码的情况。 比如说呢， 比如说哈，国贸一家购物中心门口仅使用喇叭播放请扫码测温，当然工作人员呢低头也是玩手机，不知道他们玩的是不是同一款游戏哈。 嗯、 没戴口罩的顾客随意进出。然后呢来国贸购物的高女士说，我基本上呢都会主动出示健康码。 嗯， 测温有的时候会遇见比较敷衍的一些情况。 有的时候还真是 人那个顾客比测温员还要积极。 是吧， 就比如说我是不是、 嗯、 每次呢人家立那个二维码我都会扫好了之后给人看一眼。 嗯、哎。 但发现有的时候吧那个测温员人家都不抬头。 嗯 嗯。 你低头。 然后我就只好自己进去了。反正你自己登记好了，我觉得也是自己心里踏实。 对对对，你跟那个测温员说一声，你抬头看一眼，我看我一眼。 嗯，这倒也是哈， 是吧？ 嗯， 然后再仰着脖子说：“你干嘛？” 这也太不客气了 啊！反正总之啊，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保安呢，对着空气测一下就直接放行了 哦， 对吧？就像你美哲这种袖子还没挽上来的， 套袖还没来及摘的， 对吧？就是比划一下，意思一下就完了，有点糊弄事儿哈。 嗯， 那么在丰台区银泰百货商场顶层的电影院门口，虽然摆放着测温仪、健康宝的二维码，还有消毒液这些物品，但是也出现了无人值守的情况哈。很多市民并没有扫码测温，就直接进入影院了。 十分钟之后，工作人员才出现在测温扫码旁边进行值守。 嗯， 那么记者在宋家庄某商场观察也发现，测温员存在着选择性测温啊，购物者佛系扫码的情况， 啊， 基本上属于看情况、看心情、 随缘。 哎，记者在观察的十分钟之内，无一没有一个人主动出示健康码。记者询问前来购物的张先生，张先生说：“哎呀，这个商场不要求扫码，自己就不扫，后麻烦的是不是？ 嗯， 有些保安看的也不太仔细，为了图省事儿呢，自己会拿出截图来糊弄一下。 什么意思？什么截图啊？ 就是健康码的截图。要不是现在有好多都是，现场扫码，然后您背后能知道你来过这个商场。 就有的朋友觉得有点麻烦， 哎、是 吧？打开手机，打开支付宝，找到北京健康宝， 嗯、 再调出来那个页面、 哎， 可能要多花一些时间。 是， 所以干脆把那个健康宝的截图放到相册里。 嗯、哎， 这也有点糊弄啊。 哎，教你北京方言。 什么呀？ 摊儿哄。 摊儿哄。摊儿哄是 吧？上回 看到我迷茫的眼神了吗？ 这个上回说遮罗那有点狠是吧？ 啊， 就是北京美食遮罗。 下回请您吃北京传统美食遮罗。 这个摊儿哄啊，也属于北京方言。 讲的是什么呀？ 就是讲的这些人 糊弄人 啊，糊弄的这些人、 啊， 具体怎么解释吧？还只能是 就问我造一个句子行吗？ 啊，你说。 李凯老师对待工作的时候，往往都是摊儿哄。 这怎么可能呢？ 有没有点道理？ 啊、一点道理都没有。 那您造一句的、 啊，就是我对工作绝不摊儿哄，是不是？ 哦、 啊， 特别认真负责。 特别认真负责。就关键的问题在于，现在疫情确实是又有一些严峻哈、 嗯。 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各位哈，一定要遵守规定。同时呢，也希望工作人员的防控的这些措施，既然有，咱就别形同虚设，对吧？ 没错。嗯。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呢？ 嗯，今天要不跟大家聊聊博物馆的事儿，好不好？ 哎，暑期哈，博物馆也是高峰、 嗯、 啊。 有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利用暑假的时间，带着孩子或者带着家人去北京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去逛一逛。 嗯、 你比如说，咱北京新闻广播有一档特别好的节目啊， 叫什么呀？ 它叫《周末活力派》。 好啊。 在这周末呢，我们也是请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一个明星讲解员。 哦、 这不是现在正办奥运会呢吗、 嗯？ 我们要来聊聊动物奥运会啊、哎！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啊。 自然博物馆在哪儿啊？ 反正就是在北京，大家用各种啊导航软件都能特别方便的找到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地方。 自然博物馆唯一的问题啊， 这个不重要， 重要在天桥， 在天桥啊。 那一片，说实话，去自然博物馆带孩子去呢，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太好停车。 嗯， 您可以往里边走，不是往西边走、 哦、 啊，那片有一个小区，然后那边还有个派出所， 是不是有一个就是特殊的入口？ 没有。就是周边有路侧的电子，就是拍照那个路侧停车车位、 哦， 反正相对来说，我一般情况下放那儿还比较相对好一些。 嗯， 要是再远点，你像边上还有友谊医院，也不太好停车。然后那边的新的那个天桥剧场呢，反正停车相对来说费劲点。 那是不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会稍微好一些？ 哎、好一些、 嗯。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哪些博物馆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你看，其实在北京的很多博物馆当中呢，都有很多志愿的讲解员， 没错， 包括在很多的博物馆里啊、纪念馆里还有很多小讲解员、 嗯、 也属于在暑假期间义务上岗哈、 哎、 你比如说在7月27号上午，100多名经过面试被选中的小讲解员啊、 嗯、 会聚集在中国科技馆报告厅里面，他们认真阅读着讲解资料，也互相交换着信息，可以说这些小朋友一时之间也互相成了好朋友、 哦、他们要去当小小志愿者， 没错，特别好的一次经历、 哦、 是不是？这个张然老师介绍说啊，今年咱中国科技馆小小志愿者的培训其实从6月中旬就开始报名了， 嗯， 到现在呢已经有14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在这期间呢啊，小朋友们要学习科技、历史、文化等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嗯， 而且呢除了这些干货呀，人家还要学习一些礼仪呀、语言方面的专业技能、 哎、我觉得这特别的重要啊，就是有些干货当然也是硬面的一些知识、 嗯、是 对吧， 礼仪，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要求更多一些哈。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些传统礼仪，比如互相尊重 啊， 包括呢有的时候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礼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些补充。 就是这些同学们从小学会怎么样和其他的人打交道，文明有礼，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尤其是作为一个公共博物馆的讲解员，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哈。人家在学习的时候也会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从事讲解工作的时候应该掌握什么样的节奏，比如轻快型，这个凝重型，舒缓型，高亢型。 对于你来说用什么型？ 本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吧，它应该是一个轻松型的节目、 啊、 但往往我下了节目之后呢，发现就变成了凝重型。 对，对于你来讲解说就应该是问题型。来，你看这个展品，你猜它是什么？ 我问你个问题啊，是不是？包括人家还会学，在讲解的时候，大家的声调应该如何变化？每一个词语都有什么样的轻重格式？还有会进行一次次的气息呼吸练习，这跟我们播音主持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哈。 是吗？ 这是啊，我们也会练胸腹式联合呼吸法。 哇、什么什么联合法？ 胸腹式联合呼吸。 这怎么联合呼吸？ 就是啊，腹壁站定。两肋打开，然后大家呢深吸一口气，尽量觉得那个气呀、要往肚子里吸。我说的比较白话一些，为了能让大家听明白，其实我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啊。这我们相信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高材生，这个 气沉丹田、是不是啊？找找这个感觉。 哎， 小讲解员们呢也开始渐渐注意到自己和朋友们的沟通方式。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培训老师楚莹说，很多孩子和家长朋友也发现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可以说也是突破了自我。比如说有一个小讲解员，他叫做加森，他说啊，以前我说话特别快，而且是自顾自的说，从来不管别人的感受，但是现在啊，我当了讲解员就需要让别人听明白，所以特别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 你去耳艺报个班吧。我觉得你可以去业余当个什么配音演员。 可以考虑一下。 配个小男孩。 你要买票的话也行，你可以把票钱私下转我。 啊，然后呢？ 没然后了。来听听啊，人那个小加森呢，现在说话像什么就是那个这种口头语变少了。而且呢还对讲解词当中的一些表达有了自己的想法。 哎。 加森的妈妈也是特别开心啊，发现孩子现在说话的语速是明显变慢了。培训老师楚莹说，很多孩子经过培训之后都知道自己讲解它是一种礼仪，说话的内容呢也是要让更多的人爱听，还要听得懂。这种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特别的好，是吧？也能促进孩子的成长。那对此呢，儿童教育专家刘永鹤也认为，从儿童教育的角度来看，从这个去博物馆当小讲解员比单纯的去博物馆参观可能更加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孩子通过主动体验训练，去观察，去思考，锻炼他们联想和表达等等综合的能力，也为孩子适应未来社会环境和职场生活积累了经验。 没错， 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学校他也都会有面试，包括以后大家就业的时候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选和面试的过程。所以从小呢培养这种表达的能力，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哈。也有很多的家长朋友认为当志愿讲解员也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有点浪费时间呢。你看其他的孩子这假期都在家闷头学习，是吧？这个补充各种各样的知识，你要是去博物馆一站一整天，那不会耽误学习吗？但是咱们的专家刘永鹤认为啊，当这个小讲解员他恰恰是一种一举多得的学习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 提前准备资料，对不对？还要背诵里面的内容， 牢记 里面的内容，反复演练，虚心请教，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恰恰会让孩子们收获真正的学习能力。 考试加分吗？ 这倒不能说的那么功利。 考试考这个吗？ 那没准呢。你比如说你写个作文，是不是你还可以旁征博引，这不就是挺好的吗？ 所以啊，这个东西功夫在诗外。 哎，对 对 对，功夫要下在平常，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行， 这个刘永鹤也建议大家，博物馆是广大中小学生的第二课堂，有着非常重要的教育功能，也应该 更多的为咱的中小学生开放，让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主题，讲解自己擅长的领域和内容。同时在小讲解员岗前培训的这个课程上，也会安排很多专业出色的业务能手，给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以及进行这种岗前的模拟训练，让孩子们体会到正式感和责任感，收获全面的成长。 哎， 我觉得总体来说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没错，孩子的暑假现如今啊，这个学文化，比如上补习班，这个今年估计是没有太多的这样的机会啊。 嗯， 学一些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是功夫在室外，下回但凡见到一个藏品，见到一个自己曾经讲解过的一些物件，哎，觉得头头都是道，说出来。 你比如上历史课的时候， 哎， 老师讲到哪个朝代涉及到什么样的藏品，那没准这个同学就可以举手跟老师来对话一下。 哎，你看我这海尔枕是宋朝的还是元朝的？ 哎呀，您这也太专业了，您说的什么来着？ 啊，海尔枕呢？ 海尔枕 啊， 海尔枕是什么枕啊？是虎头枕之类的吗？ 我今儿正好我们搬家哈，我那个办公室里边搜出了一个这么点的，大概也就是一寸啊这样的一个小模型。 哦， 我到时候送给你啊。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小复制品。 哦， 啊，是一个海尔枕。 那您再送我一个什么乾隆白菜，不是乾隆白，什么那个翠玉白菜汁。 哎，翡翠白菜。 哦，翡翠白菜， 乾隆白菜也是可以有的， 也可以吃。 啊， 是吧？ 对对对，这一看就是一个心里边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这一个姑娘， 真不好意思呀。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去过哪些博物馆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像画山鲤鱼说去过天文馆、军事博物馆，刚才美哲讲的自然博物馆去的是最多的。 嗯嗯，自然博物馆的确啊，就是暑期的展览还挺丰富的， 是吧？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嗯， 当然最关键的是听听我们周末活力派 啊，你们又讲了一些动物运动会是吧？ 对对，动物奥运会 啊，动物奥运会。哎，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嗯， 8216说了，北京的博物馆其实很多都去过，但是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在省外。我原来去过山东的青州博物馆。 哎呦， 他们有一个镇馆之宝，是一副状元答卷。 嗯， 那个蝇头小楷， 嗯， 那叫一漂亮啊。 哎， 那个楷人家还写成了李凯老师的楷哈，一看就是李凯老师忠实粉丝。 谢谢您啊，小楷的那个字儿，过去啊那时候是皇上要求必须得写成那样是吧。 嗯， 所以特别的清秀。 哎， 我要五五说，像国博、首博、军博、自然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大钟寺、石刻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殷墟、莫高窟都去过。 人家真是去的不老少。 哎呀， 但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形势还是不太明朗哈。 嗯， 大家去博物馆的话一定要提前查一下， 哎， 人家当天的接待量是不是需要预约，包括您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措施。 哎，他说这个石刻博物馆在哪儿啊？ 古代石刻博物馆是吧？ 啊， 是不是在那个他反正不在德胜门建楼是吧？ 那是前密博物馆。 那可能也离得不太远吧。 啊， 远吗？ 德胜门其实还行吧，西直门外。 西直门外 啊， 动物园那儿。 对啊， 动物园旁边是吧？ 啊， 你看你说个两三次，我多少还是有印象。 哎，石刻博物馆在哪儿啊？到底 就是在动物园旁边呗。是吗？ 五塔寺，咱们说了好几回了。 嗯 嗯， 行， 下回记 住 了 哈。记住了。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哈，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哪些博物馆，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月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哪些博物馆。红果说，我去过，前段时间去了趟京剧大师梅兰芳纪念馆。 哦、在哪儿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 一比一平。 哎呀，京剧的这个流派你懂吗？ 荀派。 你听过吗？ 那没太听过。 我也不太懂，这个尚远明白，对吧？是吧？梅派。 那我们现在来电话连线一下尚远，其实并没有啊。 梅派是不是梅兰芳？应该人家自成一派啊，程砚秋是不是？ 程派、 对吧？谭元寿，谭有谭派吗？ 您说有就有吧。 我也不太懂，咱别瞎说了哈。 嗯， 但是唱戏这确实是特别的见功夫哈。 哎，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像蓉蓉姐说只去过故宫博物院，最喜欢钟表馆。 哎，钟表馆两三个月之前，就是国际博物馆日那天，我正好去了一趟钟表馆。 嗯， 而特别幸运，当时是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啊，记录的一个钟表修复师王金老师带我去逛的钟表馆 啊，就是一个网，就是特别著名的一个修复师， 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故宫男神嘛。 啊， 然后王金老师，因为他今年夏天也是到了该退休的年龄， 哎， 所以我觉得趁这个机会能跟王金老师去了解一下清代的这些钟表的艺术，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次经历。 没错， 嗯，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来看看大家。红果说还去过园林博物馆、铁道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国家博物馆，这些都印象深刻啊。还前段时间还去了航空博物馆。 哎， 航空博物馆在哪儿？ 航空博物馆， 嗯， 我觉得哈，虽然我没去过，但我觉得它应该在西边 啊，西南西北， 应该在西北边， 还可以啊， 因为我感觉就是这样。你看，这就是女人的第六感，是不是特别的准？出门都不用导航。 大汤山和小汤山，你觉得它在哪边？ 嗯，我觉得也在西边。不是，我觉得在北边。 北边是吧？ 我这也属于随缘 是吧？就是属于扔鞋就知道在哪边。 现在你想想，电子导航那么的方便。 对对对，特别方便。航空博物馆在昌平区。 啊，昌平。 啊，小汤 山，那你也熟啊。 小汤山附近那儿原来有个沙河机场。 哦。 啊，所以他那个航空博物馆其实是把那个山掏空了以后啊，这做了一个展馆。 那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值得一看的藏品？ 对，里边有很多的飞机 啊， 各种功勋的这种战斗机，啊，都会有。包括现在我刚开馆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山洞里边看展馆啊展品。现在在露天也有一些展品， 像什么铁道博物馆、航天博物馆，我觉得如果家里有小男孩的话，一定都特别喜欢逛。 哎，对，当然 我也经常看见咱同事，这个周末带着娃去看一下这种， 那就是直接就两个对角线。 一个先去航空博物馆看飞机 啊， 然后直接往这个海淀去扎，那边有一个坦克博物馆 哦， 啊，俩离着也不远。 你就是这个军事迷哈，或者铁道迷， 啊、 我觉得在北京是特别的幸福。 哎， 嗯。牛哥说了一个，说的是我们河北省的博物馆，嗯，河北博物院，说藏品也是特别多，对长信宫灯印象深刻、 哦、 这也是我们河北博物院的一个镇馆之宝、 嗯、 如果大家去原来看过央视的国家宝藏的话、 嗯、 你会发现河北博物院它派出的代表藏品、 嗯、 其中有一个就是长信宫灯， 聊聊， 嗯， 反正我们觉得真是这些都是看起来就特别的深奥，当然讲起来这个学习一些知识，然后背后一讲，就是你光看不行，还得有一些讲解员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是后来那个国家宝藏播了之后，我就是过年回家的时候还专门去看了、 嗯、又看了一遍， 把那个三个登上国家宝藏的国宝都看了一下、 哦、 发现很多朋友都慕名去打卡、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哪些博物馆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八月二号晚上六点多，正值晚高峰，崇文门东大街上边车流川流不息。中国石化崇文门加油站外边的斑马线上等了不少准备过马路的人，他们呢有的去明城墙遗址公园散步，有的呢刚下班准备回家。令大家头疼的是，眼前虽然有斑马线，却没有红绿灯 啊！ 往来的车辆那飞驰而过，什么斑马线？每次走在这儿的时候，行人呢都是战战兢兢的。 那可不是嘛！ 王燕几次想快跑几步过去，可是看到疾驰而来的机动车，又茫茫退了回来。 嗯， 说每次过马路啊，总是提心吊胆的。 哎呀， 哎呀，只能等车少的时候迅速通过。这个汽车一辆一辆的通过呢，一分钟多啊，这个一分多钟过去了，那王燕还等在原地呢。 嗯， 就在这时，一小男孩冲上了斑马线。不管不顾，小男孩嘛，这没有交通意识、 嗯、 是不是？ 哎呀， 不管不顾的往前跑，然后后边的妈妈赶紧大声喝止了他，慢点小心车，并且追上他，把他拉到了安全地带。 你说说多悬。 哎呀，小男孩的妈妈俯下身教育孩子说，这太危险了，以后可不能这样啊。 嗯， 只有三五个人分散等待的时候，很少看到有机动车在人行道前面停下来让路啊，让行。那么凑到十几个人的时候，成一定规模的时候，一起过马路的时候，机动车这才不得不啊停下来等待， 还得抱团过马路。您说说， 后来这行人一看情况下，赶紧跟上几步吧，生怕赶不上这波呀、啊，不知道又得等多长时间，对不对？ 嗯、 十分钟之内，除了五组啊搓一堆过马路的汽车不得不停下来的情况，只有两辆车做到了礼让行人。 嗯， 哎。那么8月1号中午呢，同样在十里河大洋房路附近一处没有红绿灯的人行道前，一辆摩托车因为没有礼让行人险些发生事故。一位女士呢径直走过马路，没有注意到周围的车辆，一辆右拐的摩托车同时驶来，人车眼瞅着就要撞上了。 哎呦， 这女士啊惊叫了一声，赶紧避让，摩托车车主呢也试图避开，最后呢摩托车是从女士身边擦身而过，算是有惊无险吧。 嗯， 女士呢也是迅速过了马路，往过来又看了几眼，抚了抚胸口，顺了口气。哎呀， 吓一跳吧，肯定。 对，吓够呛了。站在路边的钱先生目睹了这一幕，不禁为行人捏了把汗，说北京啊，不礼让行人的司机还真不少。 嗯， 说我看主要是因为处罚力度不够， 就没人罚钱。 哎，很多城市呢都在斑马线装了一个探头，对于不礼让行人的司机呢处罚的比较严。说我在外地旅游的时候，遇到车辆礼让行人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温馨。斑马线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线哈，很多小城市做的都挺好，北京那首善之区更应该做的更好才对。 嗯， 当然了，我也曾经听过有些不同的说法 啊、 因为确实哈，有的时候去外地出差也好，旅游也好。真的有好多地方人家礼让斑马线让你觉得特别的温馨。 嗯， 北京呢我曾经听过一些说法，哎呀这城市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我礼让他一下把后边堵一片、 哦、 啊，就是认为后边还老滴滴我的， 就为了交通通行效率，那咱就赶紧开吧。 但是这不行啊，咱都说了、 嗯、 这个礼让行人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好司机的标准， 是 对不对？ 起码大家有基本的礼仪、 哎、 行车的礼仪是吧。 所以看到前面有礼让行人的斑马线前路口哈，礼让行人，后边咱作为司机咱也没事，别老摁喇叭催人家。 是，包括有些特别局气的司机，如果看见是老人可能稍微走得慢一点、 嗯、 过这个斑马线，人都不着急也不滴滴、 哎、 等老人安全的通过之后、 哎、 咱再开，其实真的不差那三秒五秒的时间、 啊、所以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嘛。 嗯，也是为了每一位司机和、我们行人的安全。 没错。 再来看看啊，有一个公园啊、 嗯、 一进去特别热闹。 哪儿、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公园在早上的时候、 嗯、 那就是妥妥的一个早市。 哟， 早上6:20走进万丰公园的东北门啊。 在哪儿啊？ 万丰公园。 万丰公园在哪儿啊？ 我猜呀 啊， 它可能在丰台吧。要不怎么能有一丰呢？ 哎，作为一个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国门办公区工作多年的主持人 啊， 对周边的，你还是打开电子地图，到时候自己查查查。 啊，不会在咱台附近吧？ 要不然我说他干嘛呢？ 那就是在咱台附近呗。这天天在台里工作， 嗯、 哪有时间逛公园啊？ 对对对对对， 能逛个那个地坛公园。 其实，在丰台， 月日坛公园就不错。 日坛啊，其实在丰台， 在丰台 啊。 你看，怎么现在还使诈呢？ 来来来，你说 你 说，你 知道你就是休假回来，你胖了，你知道吗？ 是略微胖了一点点， 主要胖肚子了， 啊、 你发现了吗？ 低头看看，还行吧？ 你想过是为什么吗？ 心宽体胖。 不是， 那是什么呀？ 一肚子坏水憋了一周了。看看今天那个跟我上完节目，今天能不能肚子瘦点啊？ 行吧，这一肚子坏水也算是你这个挖了一个不错的坑。 行吧、 嗯、 我今天就是打车来路上的时候 想了半天， 想了来跟大家说说这公园变早市的事儿 啊。您说， 走进万丰公园的东北门啊，近30米长的步道上、 嗯、 是分布着10多个售卖蔬菜水果的摊位。 嗯， 这小商小贩先是把三轮车停在绿地内，然后把自己家的货物摆在步道上，这就开始卖货了。 哦、 你看，有的小贩呢携带了10几筐的货物，干脆就直接把摊位摆在了公园的绿地上，像什么西红柿啊、黄瓜、豆角、茄子、桃，还有各种各样的香料。 嗯， 什么花椒啊、大料啊，不知道卖不卖13箱啊？ 嗨， 这10多个摊位上呢，哎，妥妥的卖了20多种蔬菜水果啊！您看，我们这豆角新鲜，3块钱一斤，这个香蕉呢2块钱一斤，特别甜。只要有客人靠近摊位，小商小贩们就开始吆喝。的确啊，有部分附近的居民每天早上都会拎着菜篮子来这儿买菜。人多的时候呢，整个公园的步道就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一些晨练的市民朋友就只能绕道而行。家住在附近的龚先生说了，说这个商贩摆摊区域附近啊，有一个环形的空场，就一块空地儿哈、 嗯。 每天早上都有市民在这儿打打太极拳呀，跳跳广场舞。但是自从商贩一来，这晨练的市民都被迫去公园的西边活动了。而且这些商贩在公园里面卖菜，也的确是影响了公园里面的环境。可能就有朋友问了，说这些小商小贩是怎么进来的呢？记者也观察了一下，无论是公园的东北门还是西门，入口的地方都没装那种回形门、 嗯、 就大家经常走他那个得绕一下的那种回形门、 啊、 这样不就只能供一个人进来吗？那个小推车啊筐可能就没法进，是吧？ 是， 包括隔离墩的间距也特别大，所以要是这些小商贩拉着一辆三轮车可以特别轻松的进来。此外呢，公园的入口也都没有保安值守。有一名商贩说啊，我们在这儿卖菜基本上不会大声吆喝， 嗯， 而且附近呢还有植被遮挡，特别的隐蔽。 嗯，那倒是隐蔽 啊。但是前来买菜的市民说啊，这附近买菜的地方的确是少，而且呢基本上都是社区菜站和超市。最近的农贸市场距离万丰公园也得走2公里左右、 嗯、 那去一趟太麻烦了，所以我们也愿意哈、啊、就离家近一点就地解决。这个龚先生也说，这个早市其实存在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早上6点就有小商小贩来这儿摆摊儿，到7点半左右才会散场。每天呢商贩的数量还不一样，多的时候啊那都能排到公园的东北门。 哦、 你想从西北门到东北门， 嗯， 30多米， 30多米 的那个 30多米， 我瞎说的，肯定不止30米。我是怎么想的呀？ 对，你脑子里边都在憋大招呢。 这附近的居民啊，每天早上都会来，但是公园呢是居民休闲娱乐的地方，摆摊不仅侵占了公园的公共空间， 嗯， 像这菜叶和杂物不及时清理啊，也会影响环境， 招蚊子招苍蝇。 可不嘛，夏秋季节这秋蚊猛于虎啊， 还没到立秋呢， 快了快了， 你倒着急。 所以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样的行为都应该禁止。 问问呗， 记者也问了， 从这个属地丰台区六里桥街道得知啊，7月31号早上，街道的执法分队是来到了万丰公园，对摆摊的商贩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劝离了所有摆摊的商贩。 嗯， 人执法队员说了，目前街道已经安排了保安在现场值守，杜绝类似的现象再次发生。 嗯， 这里呢也划分为了这个执法分队的一个重点区域，日常的巡查都会重点来查看。我觉得一方面是取缔这种随意摆摊，另一方面是不是周边也能多建几个便民菜场， 嗯，对， 方便大家在家门口能买到新鲜的瓜果蔬菜。 就是该是菜场才是菜场，该是公园是公园， 哎， 对吧？我们老百姓想要的去逛公园，就是陈列一下，然后环境优美。 嗯， 但是我们要买菜方便也是应该的， 是， 对吧？各是各的， 希望两者能够兼顾吧， 啊，对吧？但是你要是汇在一块儿了，就显得又那么不太不伦不类， 嗯， 对吧？这是万丰公园哈， 啊， 在万丰路附近。 万丰路， 哎，我们单位门口有一个公园，你知道吗？ 日坛公园啊。 庆丰公园。 庆丰公园那不是卖包子呢， 啊， 咱台是不是有一卖包子的 啊？对对，有个卖包子的， 行， 食堂缺个，缺有个大师傅啊。 你看我是不是对和吃沾边的， 哎， 还是记得比较清楚，啊？ 对对对，这点我相信啊， 嗯。有奶就是娘。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哪些博物馆，印象深刻的博物馆有哪些哈，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 哎， 七层的老刘说，我爱好收藏古钱币，没少去了这个德胜门 哦， 啊，去西郊民巷的中国钱币博物馆， 嗯， 国博有钱币展厅，有一年去上海特意跑了一趟上博的钱币展厅，和一枚珍贵的钱币还照了张合影。 哎呦，估计人家这位朋友是一行家，嗯，是吧？ 对，就是说您是财迷那才是真正的， 但是您这是褒义吧？ 褒义就是喜欢钱币嘛， 喜欢研究， 啊，开玩笑了，我旁边坐了一个财迷，那是真是这个喜欢钱呐， 啊。问题是这也得有点经济实力，是不是？来看其他朋友的吧。 哎， 不吃草的牛说啊，说咱不是第一条新闻跟大家说了那个孩子做志愿讲解员的事儿吗， 嗯？ 他觉得，说小朋友做志愿讲解员最大的锻炼啊，不在记忆和背诵当中， 那在哪儿？ 也不在对这个文物的了解和认识里。 嗯， 最大的好处啊，不吃草的牛认为是小朋友们通过做志愿者可以锻炼推销自己的能力， 哎，推销展， 就有点毛遂自荐的能力， 表现自己， 哎，表现自己，展示自己。往往这种能力呢，是很多学生比较欠缺的，因为你想想，你去现场做讲解，那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被你吸引，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听你讲， 嗯， 是不是？ 没错， 很多情况下就是观众一看是一小朋友讲，就会觉得哟，这一小孩能讲得好吗？可能就不太愿意听， 哎， 或者听着听着就走神了，认为你只是在机械的背诵。 嗯， 和成人或者是同龄人打好交道啊，展示自己的讲解知识，这是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一个难题。交际是不分年龄的， 嗯， 这也算是忘年交的一种，是吧？ 是吧？ 你比如说一个三四年级小朋友和李凯老师， 啊，也二十三岁， 往这一站，就是爷爷， 嗯， 您愿意听我讲？ 这个现在你说那个自然博物馆，我还是看过有些小志愿者在那讲， 哎，真 就是在讲恐龙化石的时候， 嗯， 岁数也不大，看着也就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样子， 哦， 小孩一看特别自信。 嗯， 啊，真的不错啊！ 我建议你到那儿的时候啊，厚道点儿， 嗯。 别人小朋友讲的正带劲呢，你说哎，等等等等，我问你个问题啊。 我不干这事儿， 小朋友可能就哭了。 对，我这个向来不打断人家说话， 是吧？ 对啊， 都是人家讲完了之后，您问两个问题。 哎，然后你看，土豆其实地瓜就说美哲， 嗯， 最近反击真强。然后金金啊，这个口金 FM 也说美哲这是攒了一个星期的大招了，啊， 我们俩都攒了一星期，我是憋大招，那一位是憋坏水， 啊，没有， 他不一样，不是一性质，是不是？ 然后弗莱格子说印象最深的去年去了趟首博，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件这叫什么龙袍， 嗯， 工艺精湛不行不行的， 哦，嗯， 然后堪比机器织出来的，太精美了， 哎，你说那个龙袍上都有龙，嗯，是吧？那个龙都有爪子是吧， 嗯， 那爪子是几个爪呢？ 那分是谁的？皇上呢应该是不是九个，我猜，啊， 九个呀，不是五个呀， 五个是不是王爷的，我也不知道 王爷的是不是四个呀， 三个的是谁 啊，有三个的吗， 啊，我真不知道这个龙袍哈，啊，除了咱们首博有， 嗯， 其实你要是去十三陵， 嗯， 像明陵定陵啊，有很多的一些出土的，包括他们有一些展览， 嗯， 真的是龙袍凤冠特别漂亮。 您别说，我就是小学来北京旅游的时候，还真的是去过明十三陵。 哦， 虽然我已经 你去哪个陵？ 我好像去的是十三陵水库。 嗨， 嗯，进没进那个陵，我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十三陵水库没有陵，只有水库， 是吧？ 啊， 那为什么叫十三陵水库，啊？ 因为它在十三陵边上。 哦， 啊，十三陵一共有十三个。 陵墓啊， 有定陵是吧？ 对，定陵是地下宫殿啊、 嗯， 被发掘出来的。 嗯， 还有比较大的，像朱棣他们家，不是朱棣他住长陵 哦，长陵、 啊、长陵定陵 都是比较有名的， 比较有名。这两个比较多，还有一些开放的，就是昭陵是不是也开放了？ 哦， 明朝一共多少个皇帝？ 明朝，反正清朝我知道是十二帝 啊。明朝 明朝呢，就真不太清楚。 明朝现在十三陵在北京，你觉得一共有多少个皇帝？ 那肯定会大于等于十三吧？ 为什么要大于等于十三呢？ 可能有的人不住那儿。 明朝是迁都的、 嗯、 啊，原来的首都是在南京 啊，对 对 对对 对， 所以 那是不是大于等于十三？ 啊，你说的蒙的还挺准， 这就需要一些推理能力 是吧？你推了吗？我觉得你是完全是扔鞋子。说的是大于等于十三， 我这叫大智若愚 啊！那崇祯皇帝有陵吗？ 是不是最后上吊的那个？ 对啊，歪脖子煤山上面 哦、 啊， 那我哪知道呢？ 行吧，这个有机会可以恶补一下，是吧？ 嗯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哪些博物馆，印象最深的藏品是什么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一首三十米不是三十秒三分钟的歌哈，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稍后见。 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文导师，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也许吧，想多了，谁的理想不曾恢宏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生啊，等青春消失殆尽一切才说当时的呼唤兑现多好啊，也许我 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过了您去过哪些博物馆，印象深刻的藏品有哪些啊、哎、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不知道美哲这两天关注没关注，看没看东京的奥运会？ 哦，我看了很多小视频，就比如夺金时刻之类的、然后也看了很多就是运动员比赛的一些花絮、包括呢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啊就连带着往届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那些、职业生涯回顾、也都会发在网上，反正能看的相关的资料还挺多的。 我觉得美哲绝对是一个四年一次的体育迷。四年一次 奥运会的时候，宝，我距离上一次关注奥运已经过去了五年了。 哦，是， 因为今年的奥运会延期了一年嘛。 等到世界杯有足球赛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下世界杯足球赛。也是四年一次的体育足球迷。 嗯、 啊、 那倒也不是，这个世界杯和欧洲杯，反正他们两个错两年、是吧？ 对啊，对啊， 那就算两年一次吧。 嗯、 因为当时呢做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游戏世界杯。 哦，怎么游戏？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主机游戏， 哦、 它也都做成踢足球的。 哦、 就我们在 FIFA 酒吧什么之类的， 什么 FIFA 呀？对对 ，FIFA 是一个 啊， 还是不是 ？FIFA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足球协会吧。 国际足联 啊，国际足联，那这不是这对呀、啊，没错呀、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中国健儿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激发了市民高涨的爱国情怀。那么连日来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有些市民身穿着印有五星红旗、奥运会五环或者中国加油等标志的奥运主题文化衫。 那必须的，不仅是这些大件的衣物、像之前那个我们射击的那个女运动员、她的什么美甲的款式、头上戴的特别可爱的那种小发 卡 也都卖断货了。 哎呀、大家都是喜欢嘛。你像位于百荣世界商城的安踏专卖店里边，最醒目的展示空间里边陈列着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奖服和领奖鞋。 我知道原来咱北京奥运会领奖鞋、是不是李凯老师有一个类似款？ 我还什么叫类似款？是同款 啊，同款 啊！我还有一套同款的领奖服， 怎么从来也不穿一下啊？ 就是西红柿鸡蛋，就那个当时特别的好看，那个领奖服确实很好看，但是它就适合就是庄重的领奖的氛围。 哦， 你要是穿着那个出去上大街上吧，就是别人显得特别耀眼的。 行行行，那你就过年时候穿吧。 店长呢介绍说，半个月来呢，这两套领奖服一到店亮相，每天就有很多顾客来问，大家都是想买回去进行收藏的。不过呢，这款领奖服能不能对外出售，还得等公司的通知。已经对外销售的这款领奖鞋气垫版也特别抢手，一到店就卖出去20多双。 哎，还说这个哈，您那个领奖鞋您后来穿过吗？ 穿啊。 穿呀， 健身的时候 哦，舍得穿呀， 舍得穿 哦，行行行、 再不穿也只能藏着了。 嗯，你看人家不是买回去、很多朋友就是为了收藏 ， 也未必真的上脚、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买鞋的孩子特别多。 哎呦，有好多朋友啊、那就是盯着各种限量款、最新款， 然后还有一些人是自己穿，有些人收藏，还有人倒腾。 炒鞋就算了 吧，就算了 吧，真的小心被割了韭菜。 哎，这像你们财经节目主持人都特别的明白， 关注财富新动力、 给你们个气口。在店里边的奥运装备区呢，一排奥运主题的服装吸引了不少顾客选购，基础款的纯色 T 恤背后有中国红的 China 印花图案、加上胸前的国旗印花和袖子上的奥运图案，成了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那么中国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让人心潮澎湃，他们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偶像。然后呢，顾客张先生说，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心和自豪感， 特别好。 哎，他买这些奥运主题的服装呢，也是为了收藏哈、和纪念。这个刚才那店长说呢，说像国旗系列的 T 恤和外套卖的最火，一天能卖出20多件，还有公司来团购的 哦， 也不知道什么公司哈，一次呢买60-70件。说现在店里边中国加油的 T 恤呢已经卖断货了啊，然后呢像女士的那种国旗的 polo 衫也只剩3件了。来买的顾客男女老少都有，大家都觉得它代表着自己支持中国奥运的一片爱国心。 像这种公司来团购的、没准以后人公司来一团建、大家就有了统一的制服。 是吧、 嗯、 团建我们这个。 要不咱也看看去。 我们弄个糖油饼呢，搁前边搁后边也行。 哎，也是几块钱一张的糖油饼吧， 啊， 李凯老师都未必这个是吧？ 几块钱一张，那好几块钱一张呢， 是吗？那就来个双份糖。 嗨，反正不管怎么说，人家是表达了一份爱国情。 那是， 啊，不光是实体店，像淘宝、京东、拼多多这些网购平台，最近一段时间销售的和奥运相关的运动装备数量明显增多，像文化衫呐，啊，运动裤啊，中国奥运健儿同款的运动鞋啊，是购买量最大的一些品类。 嗯， 很多商品的月销量都在300件以上， 特别的热销哈， 哎，特别好哈。当然了，这个量力而行哈，就是别说哎呀，我这个一看这件衣服挺贵，然后呢，这个不行，我一定要买。反正大家是喜欢这种热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 没错，也不一定非要买那种单价特别高的纪念品。 嗯， 像一些小物件，大家有那么一两件，留一个念想， 嗯， 做一个纪念也是挺好的。 包括有一些文化衫，这两天我看，反正我是因为出去休假了，哦，啊，有一餐厅，我们住的酒店餐厅， 嗯， 都是写的是中国加油的文化衫。 哦，就是服务员都穿着， 服务员能穿着这个， 特别有奥运气氛， 哎，特别有奥运氛围， 为咱中国队加油。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哪些博物馆，印象深刻的藏品有哪些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当然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来聊天哈，这个也抽奖来的。 嗯 啊，依然在林梢说，哎呀，这个抽奖有点坏哈， 啊， 在66块钱那停了一秒钟才蹦到谢谢参与，害得我白激动了一场。 是不是停在66元的时候， 哎， 人家那心脏就暂停了一秒，结果又蹦了一下。 哎，您像我这种每次都是谢谢参与，我到那时候他停十秒钟，我心态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您好意思说每次都是谢谢参与吗？ 啊对，中过一次。 中过一次。 中过一次。 感谢我给您一机会。 5毛钱。 6毛6。 6毛6啊。 6毛6。 啊。 你要忘了这回事儿，你可以把那6毛6还我。 我这样，我下回请你吃糖油饼的时候，我给你加一份糖。 6毛6能卡能这个覆盖下来这个成本吗？ 剩下的我包了嘛。 行吧，行吧， 啊，是吧？ 那首先得我们先去，是不是？ 嗯， 这都没影的事儿， 这看你们起得来起不来吧。 啊，能 啊， 再说吧。你看上个时段，我们还留下两个疑难问题 啊，什么疑难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 哦， 就说这皇帝的龙袍啊， 嗯， 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听听 FM 的平台上给我们发来了正确答案， 嗯， 说应该是五爪金龙。 哦， 包括也有朋友就是做的解释特别详细啊，说像很多的大臣那都不是五爪，那都只能有4个爪。 大臣。 就是差不多，就是王公贵族， 得是皇上他们家人， 皇上他们家的人， 啊， 嗯，他就得比皇上低一个等级， 那是 就不能绣五爪金龙了，是不是？ 嗯 嗯。 然后包括13陵，明朝有多少个皇上？ 对对对，你看七层的老刘说崇祯呐，啊，确实葬在13陵了，但是景泰皇帝的陵呢，他不在13陵，在西山。 哎，嗯， 朱元璋是在南京，朱允文呢就没有陵，一共有16位皇帝。 嗯 嗯。 反正这个明朝，现在您要去明13陵呢，去看看长陵、定陵，真的挺好， 哎， 啊，感受一下当时的这种环境啊，然后包括他们这种文化，包括一些藏品啊，出土之后特别的精美。 嗯嗯，是的，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给我们发来的。 早景那咕咕叽叽那个咱没念。 来说说这个啊， 嗯， 说北京古建筑博物馆里的藻井啊，制作这个工艺特别的复杂和精细，人家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哈，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看一下。 嗯， 说里面呢有天宫和星图，古建文化的瑰宝啊，曾经在隆福寺，这个当时是有地震是吗？ 着火来的， 着火来着， 不知道地震，但是应该是在76年、77年那会儿吧。 反正后来是好像修缮又搬回去了， 啊，嗯， 哦，结果阴差阳错逃过了那场大火。 哎， 嗯， 但是逃过大火，但是确实是啊，藻井文化，包括故宫里边有好多藻井， 啊， 特别的漂亮，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然后海洋中的云说，法院博物馆啊，在东郊民巷，值得去看。 嗯， 每次路过打车，有时候就是定位的时候选择在那儿。 法院博物馆， 哎，在东郊民巷里边。 哦， 但是斜对面不远， 嗯， 有警察博物馆。 警察博物馆， 哎，小孩特别想，像我们家儿子特别喜欢，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枪。 哦， 啊。警察用警用手枪， 是， 嗯， 我估计还有一些玫瑰金呐，啊，黄金呐，啊， 手镯是吧？ 白金的手镯展示是吧？ 警察博物馆就是稍微，因为它在这个古建筑里边，楼梯稍微窄一些哈， 嗯， 老人小孩的时候上去的时候一定得留神。 哎，所以要说在北京生活特别的幸福， 哎， 因为北京的专业博物馆 特别多， 分的门类太多了， 嗯，是， 嗯， 所以我觉得在里边能长好多知识， 没错， 有空没空，比如周末呀，啊，假期啊。都可以去看看哈， 甚至有很多商场里面也会办一些什么临时的特展， 嗯， 都特别有这个特色， 哎， 是吧？ 是，我在说常去故宫珍宝馆里边那个玉雕大禹治水， 嗯， 你看过吧？ 我还真没去过珍宝馆，我去过钟表馆。 珍宝馆值得一去，真的。 其实它那个票是联票， 啊，不会分着买的， 分着买的吗、 啊？分着买的。 我怎么记得我从网上买，我 有联票是吧？ 应该是吧， 反正也不贵，十块钱一张，好像 确实是不贵啊， 对吧？ 你相对于那个藏品的规格来说，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啊、那个玉雕就是玉山子嘛， 嗯、 大禹治水，然后中保馆里边、珍宝馆里边各种各样，眼前一亮，哇 哇 哇, 哇, 哇！对，就是这种特别震惊。 谁才是财迷主持人呢？啊，这眼睛都放光着。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感受，真的挺好哈。 行， 嗯，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哪些博物馆，印象比较深，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一个利好消息哈、 嗯， 咱北京的地铁是终于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来买票了。但是究竟如何购票，包括充值呢？ 嗯， 记者也是前往现场做了一个亲身测验。 哎，这个你们财经类节目主持人应该是特别在行。 但是我确实还那个8月1号之后没有坐过地铁。咱们来看看人家地铁的、 啊、 不是地铁，来看看人家记者是怎么去 感受 进行感受的哈。 嗯， 8月1号开始呢，北京轨道交通是新增了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或者是购卡、补票、充值业务，以及易通行 APP 线上购票等等场景的应用。在咱北京的地铁，怎么样才能用数字人民币来购票充值呢？8月2号下午，记者啊就来到了地铁14号线的大瓦窑站来进行体验。 嗯、 啊，北京啊有很多这个 带"窑"字的地名， 除了大瓦窑，还有什么来着？ 嗯，还有刘家窑， 还有什么来着？ 啊，瓦窑堡不在北京吧？ 瓦窑堡战役，那显然不在北京啊。还有什么窑来着？ 啊、不记得了。 黑窑厂， 啊、 您可以搜一搜在哪儿啊？ 行吧。 这个站内的自动售票机，除了支持现金支付和扫码支付之外，咱的朋友们也可以选择数字人民币来支付了。 嗯， 您呢，首先选择您的目的地，点击数字人民币支付之后，这个售票机的屏幕上就会显示具体的购票信息，还有数字人民币来支付这个二维码都会弹出来。您打开手机上的数字人民币 APP 之后，点击屏幕右上角有一个叫做扫码付，也就扫码付钱这个选项，扫一扫之后呢，输入您的支付密码就可以完成支付。手机上显示数字人民币钱包的余额，同时呢，自助售票机会立刻出票。记者体验了一下，咱刚才跟大家讲的特别详细，是不是？ 嗯、 但如果您实操一下的话，整个流程啊，它不超过30秒，而且全程都特别顺畅，没有出现卡顿的现象，和这个现金支付以及第三方支付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嗯、 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操作还是非常方便的。对此呢，金融科技专家苏小瑞是认为啊，北京地铁可以用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也表明数字人民币在地铁场景的应用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地铁消费场景具有小额高频的特征，也就是每次可能金额不多，但是大家乘坐地铁的频次，如果您通勤的话，这个次数是比较多的，也是城市通行的一种刚需哈，拥有非常庞大的消费群体，和数字人民币试点的目标路线是高度契合的，也能够在拓展客群的同时提升咱数字人民币的使用频次， 嗯 啊，便利化地铁消费的同时啊，也会增加大家的用户粘性， 反正 也就是每天都可以用一下 啊。反正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使用起来方便不方便啊。 是多了一种方式支付的方式。 反正现在，当然了，对于一些上岁数的朋友来说，可能是稍微的还要学习一下。 可能人家更习惯用现金支付， 啊、 也没问题哈。我们现在 买那个公交卡， 对。各种卡， 嗯 嗯，反正包括还有一些第三方的 APP 也是支持的、 哎、没错。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去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博物馆，有哪些藏品，哎，不是产品是吧、 啊、当然现在有很多博物馆也卖文创产品、啊 哎、对对对，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短视频哈，这跟孩子有关的网红儿童这个短视频背后呢，其实有很多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情况。 嗯， 那么一个8、9岁的孩子故意把爸爸的香烟扔满一地， 干嘛呢？ 别抽了，不让你抽烟。 哦， 啊，他当然了，这是开玩笑了。爸爸呢和孩子各种各样的较量，最终据说孩子拿出一个电棒，把爸爸电的毛发直立，脑袋冒烟。哈、啊，这则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据说获得了6400万的播放，95万点赞。哈、啊。这个主打亲子搞笑内容的账号呢，在某平台拥有1300多万粉丝， 而在这个账号的页面当中，诸如老爸吓坏了，周末狠坑老爸，看我如何整老爸等等故意整蛊的一些字样并不少见。 这也就是一个儿童整蛊亲子账号， 哎，就是现在这孩子和爹妈的这种斗智斗勇的一些视频，当然了这是有点出圈是吧， 嗯， 还挺火， 1300多万粉丝、 啊、 相当可观了， 相当可观是吧。而在另一个短视频平台当中，一个约10岁的女孩吸引了2000多万人的关注。 呵， 这个账号的备注是普普通通学生一枚，视频的内容呢主要是发布的女孩啊，这个女孩啊，女孩跳舞啊，打球啊，走 T 台啊，这样的内容。 10岁呀、 啊、10岁小孩 哟 啊。然后呢最近发布的一个视频当中，女孩坐在水里边，面部和头发都被水珠打湿了，光线特别昏暗，视频当中有多张面部特写快速切换。 嗯， 视频当中不少网友评论，哎呀真好看，小妹子真好看啊等等。当然也有小网友留言，这是一个被父母毁掉一生的吧。 嗯， 你看看。那么记者发现目前啊，在一些平台上类似这样的网红儿童的账号还真不少。 确实是不少。 是吧， 有的时候我刷一下那些短视频平台、 嗯、 也会发现很多那个小朋友，比如说学说话、 嗯、 是吧，那个视频。 咿呀学语。 对，咿呀学语的、 哎、 包括进行各种游乐活动的、 嗯、 讲个故事的、 哎、 嗯， 这些都 特别多。 这些都是根据你的岁数精准投放的是吧。 嗨。 账号呢据说这个。粉丝也不少哈，就这种的粉丝大概从几万块钱，不是几万粉丝到几上千万粉丝不等。 哎呦，眼里都是钱呢，您 这些粉丝是不是都是花钱买的？ 那没准呢， 是 不是？ 那么其中呢，有的主要是儿童自身出镜、 嗯、 展示日常学习生活状态，更多的账号则是父母蹭吧。 这属于母凭子贵吗、哎？ 反正就是跟自己家的孩子一块出镜更新内容，拍摄一些剧情啊、段子呀。而在日常的更新内容当中，也有不少账号在带货通装。 嗯， 这些出没于各个短视频平台的网红儿童从何而来？除了有家长单纯的晒娃蹭娃之外，不少营销公司都表示可以包装儿童，打造网红。 嗯、 儿童不能做直播，但是可以做号啊。 啊 以做到一个10万粉丝的短视频账号为例，一般合作时长需要半年，每个月成本2万块钱左右。10万粉丝的账号。下来差不多得要12万块钱， 你看听着挺贵的是吧、 嗯、 但仍然有人愿意去做、 哎、 就说明你做起来之后赚的没准更多。 没错啊，多个网络推手公司都表示，从开通账号到儿童的人设设定，再人设就是性格啊， 嗯， 就是你跟你们家孩子调皮捣蛋的 活泼型的、 哎、 调皮型的文静型 的 优雅型的。 哎，那您什么型的？ 漂亮型的。 哎呀算了，不说你是说瞎话型的啊，反正据说啊，到运营推广的各个环节都有完整的指导方案。人家这个策划公司说了，我们会邀请家长和孩子线下见面，根据孩子的性格特征、喜好、未来的发展路径，量身定制策划包装，整体运营推广成套服。 哎呦， 一旦 您也试试呗、 啊、 做一个挖坑型的。 我这个岁数有点大了， 嗯， 人家喜欢小孩咿呀学语那种。 嗯，您可以参加什么银发达人秀，正好。 这是我们电台的节目吗？ 是啊，是 啊。反正据说呢，一旦确立合作之后呢，儿童账号和视频的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也有手段干预，请那水军点赞，就是花钱， 点 啊、花钱 哦 啊，加持热度。北京某传媒公司的人员说，如果一个视频在发布2个小时之后，经过公司的推广，效果还是一般，那就邀请真人账号去转发、点赞和评论，给他加持。说我们把找人把视频的热度给冲上去，让他进入更大的流量池里边去，为的就是为了背后挣钱。 嗯，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去逛这些短视频平台、 哎、 随便翻一些这种小视频，都觉得是无意间特别生活化的一些展现。 嗯，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背后已经有专业团队、完整的产业链在运作儿童网红。 所以我们他们那些消费了我们这些喜欢小孩的这种爱心， 嗯 啊，背后可能还要掏我们的钱。 是 网上那些小视频啊，不管是小孩的， 嗯， 还是那种亲情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咱们都留神一些吧， 是大家也就图一个乐儿就行了、 哎、 如果要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忽悠大家掏个钱、 嗯、 您还真的得慎重。 没错。 嗯， 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聊天哈，这个今天回来之后呢，可能嘴皮子还不太利落。口径口径 FM 木台就是目前在平台的意思是吧。 嗯，您这个缩写还挺有意思哈、啊、木台 显得有点快是不是。 嗯， 然后呢， 没事理解一下李老师。 涛子1986说了，丰台区有大瓦窑、小瓦窑、白盆窑、刘家窑、大理窑，这些都是地名是吧？ 真好啊，不知道这对应的窑 啊它都有什么美食啊。 啊， 你包括刚才全天都是早点、 嗯、 指正了我们一下啊，这个它瓦窑堡它不念瓦窑堡 啊，那 它是瓦窑铺。 瓦窑铺啊， 应该瓦窑 我怎么觉得要不念瓦窑补补补，要不是瓦窑铺吧，是吗？ 十里 长街送总理， 不是什么呀，十里铺还是 十里 堡？ 十里铺， 十里铺嘛， 马家铺 啊， 嗯，这个我还是知道的。 瓦窑铺是吗？瓦窑堡，反正我上学的时候好像都学的瓦窑堡会议， 嗯，是会议 啊。但是现在这个应该。现在是不是应该问当地的人叫什么名？ 对， 是吧？ 有的时候可能这些地名只有当地的人会比较了解一下， 哎、 咱都得从俗， 是 吧？是 吧？ 嗯。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哪些博物馆哈。 嗯。 然后呢，9290说去过的博物馆真不少，北京的有故宫、首都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大钟寺、航空博物馆，外地的有南京博物院、淮海战役纪念馆、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一看就是喜欢看石窟的朋友哈， 也是一位热爱旅游的朋友哈。 哎、 其实刚才说到几个景点都是河南的，是不是？ 哦、 小辉姐也说了，说去过洛阳， 嗯， 发现洛阳啊，真是一个十三朝古都啊。 嗯， 像洛阳也有很多的博物馆，比如说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嗯， 就是建在开发出来的一个古墓上建造的， 哎、 所以有很多的出土文物都在展，特别的有历史感。 嗯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8398说。军事博物馆、航空博物馆、还有汽车博物馆的老爷车 啊，老爷车展览、 嗯， 哎，专门有一些朋友就是特别喜欢研究老爷车，是吧？ 哎、 嗯，虽然那些车要是按照规定，应该都属于报废的范畴。 展示不是还 展车对， 开始可以， 只能是展示的作用。 哎，汽车博物馆你去过吗？ 没去过， 没去过。 但我觉得要是哪天哪年我要是有一娃的话、 啊， 可能会 带 孩子 去 吧。 这人都给你推送短视频了， 是 吧？是 吗？ 你不是你刚才说的吗？你也会刷到一些孩子的娃的什么短视频？ 不是不是，你要是他人的现在都是什么呀？流量推送不是、 啊、 智能推送， 精准推送。 比如说你在一个页面上停留的时间长一些， 嗯、 然后呢，他就给你推送类似的视频多一点、 嗯哎， 会觉得你比较喜欢这一类的， 是吧？ 嗯， 汽车博物馆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不能看小朋友的视频。 是是是，可以可以可以， 是吧？ 啊， 嗯， 汽车博物馆还不错啊，我去过两回，其实还真是有一些老爷车挺好， 哎， 特别好 看。可以去看看。 巧克力布丁，新朋友说印象最深的天文馆、科技馆、军博、自然博物馆， 嗯， 那军博刚才有好多人提到了，军博重新进行了一下布展， 哦， 啊，去年还是前年忘了，然后呢，我带我们家孩子也去了，那个枪啊，包括很多的这些展品啊， 嗯， 都重新布，比我小的时候去好看多了， 是吧？ 嗯， 展品更丰富了，是不是？ 它做的更时尚了， 哦， 啊，就是那像枪都是一面。拿那个有机玻璃的那个立起来一面墙一样， 那是不是还是挺震撼的？ 挺震撼的，对吧？ 嗯，对于军事迷来说， 哎、 不容错过。 是，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爱琴海说，哎，来说一下我刚去过的两个博物馆哈， 哪儿啊？ 也是特别适合今年建党百年，大家可以去参观的。 哎、 一个是箭杆胡同的陈独秀故居纪念馆，还有一个呢是鲁迅故居博物馆。其实呢，也都不是特别传统，大家经常会去特别多的那种哈。主要是故居里面有很多记录历史的照片，在鲁迅博物馆当中呢，还有一个记录建党过程的专题展览。 嗯、 目前啊，大家能够找到很多电视剧《觉醒年代》里面熟悉的片段，也有很多小朋友说：“哎呀，这个电视剧里面说过，哎呀，那个电视剧里面也提过。 嗯” 哎，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另外，我还要说一句，《觉醒年代》这电视剧太好看了、 哦、 ，YYDS， 什么意思？ YYDS 啊， 永远的神啊，这就是大家现在会说一个东西特别棒， 哦、 就是说呢 ，YYDS 算是一个 流行语。 嗯、 哦，然后红果说，汽车博物馆那交通广播零时候还捐了一辆汽车呢。 啊，真的？ 他是把他那普桑捐了吗？ 哦， 他外号叫 我也听 叫普桑司机，你知道吧？ 我也听说过这个说法。 啊、就是他那个普桑擦的特别干净， 嗯，特别珍爱珍藏、 啊，就 是 每天开着开着的老怕底儿掉下来。他自己说的，当然确实他是特别喜欢车， 嗯， 然后呢也特别喜欢普桑， 哦、 嗯，你知道什么叫普桑吧？ 普通桑塔纳， 哎、 嗯， 就是老款的，特别扁的那款， 和那个什么桑塔纳2000还不如一个， 那差远了， 是吧？ 啊、 嗯，行，哎，知道桑塔纳就不错， 是吧？那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聊聊聊、哦、这个去过哪些博物馆哈。其实我们觉得在暑期呢，我们也是在疫情期间哈，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些博物馆的公众号，然后提前预约， 没错， 然后做好个人的防护。 嗯， 那么其实呢，说到疫情，我们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也是去叫什么延期了一次。 是我们那个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本来想在8月初我们要办一场大城小事的线下听友见面会， 嗯， 但是现在因为就是疫 情 的一个影响，我们还是决定缓一缓，是吧？ 哎、 好饭不怕晚嘛。 没错，这是我们原本的策划很久、精心安排的听众见面会。 嗯， 由于疫情，包括汛期的原因，我们安排在了一个这个